羅斯人，指他們與軍火庫爆炸有關。警方發放兩人的照片，指爆炸發生的時候，兩人身處捷克，兩人擁有多本護照，包括俄羅斯護照，姓名和2018年在英國索爾茲伯里市涉嫌用神經毒劑毒害俄國前特工斯科利柏婦女的疑犯吻合。外交消息透露，捷克驅逐俄國外交人員可能觸發莫斯科關閉駐布拉格大使館。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华南。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及有一两阵雨，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雨。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嘅封路，受到较早前嘅突发事故影响，而家同仁街近住裕民坊一段嘅所有封路已经重开翻噶啦。就系同仁街近住裕民坊，而家所有封路都已经重开。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车速限制已经恢复到每小时100公里。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湾仔会议道去金钟方向近住分域码头街一段系慢车，龙尾在港湾道体育馆。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弥敦道。另外，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北京道一段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会场道。而在油麻地有中九龙干线的工程，西贡街介乎是渡船街至到广东道之间的一段是会改为双线双程行车。最后是港铁消息，东铁线过海段新轨道接驳工程仍然是继续，所以今日东铁线来往红磡至到旺角东站的列车服务是会暂停，而港铁也都安排了接驳巴士来往红磡至到九龙塘站，途中是不停旺角东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又一个星期日啦，我哋又见面啦，各位。 早晨啊，仲想讲早晨。 早晨，点解 我啱啱瞓醒，因为对我嚟讲系早晨啊，彭青。 哇，系啦，瞓到咁晏起身啦，两点钟新闻翻嚟，只向我哋中女宅男撒很大开始。 我应该唔醒住噶，我应该瞓多阵噶。 哦，咁啊系。 但系为咗你， 系 为咗我哋嘅听众， 系为咗我哋嘅听众，为咗广大嘅听众，系啦。咁啊，今日喺节目当中啦，有彭青，有曾志豪啦， 系啊。 咁啊，陪住大家呢两个小时啦，知你辛苦嘅。 唔系，我而家。成个人的身份，我比你特级了很多，你知唔知？我要歧视你而家，我系高级过你好多。 你只可以讲我哋之间咧唔可以建立气泡啫，你歧视我？ 我高级过你， 全香港有几多市民吓、歧视你啊？ 而家我同你食饭啊，我选择啊多过你好多啊！ 我可以啊，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啊，去留到两点钟啦。 你自己一个人几时留三点都得。 我又可以咧，楞埋咧，如果有另外十一个人同我一齐啊，我可以一围台食十二个人嘅饭添啊。 你可以嘅。 不过揾唔到啫嘛。 系啊，喺屋企梗系冇乜问题啦，系咪先？知你打咗两针系啦，已经注射咗第二剂嘅疫苗啦。 系啊。 咁啊， 好骄傲啊！ 下个礼拜轮到我啦。 哎呀，你听讲同年龄嗰个反应系冇关 系 嘅。 系嘅，冇关系嘅，我知。所以见到你嘅反应， 系啊， 我都当堂即刻觉得，唉，点解咁嘅咧？ 系啊，咪正常咯，唯有咁谂咯。 因为咧打第二针疫苗咧，真系嘅，嗰个反应咧个个都唔同。 冇错， 我身边有啲同事啦，系啦，都打咗第二针啦，咁啊，亦都继续翻工啦。咁佢话：，我琴日打咗啦，哇，吓你冇事啊？ 系啊， 冇嘢喎。咁佢点样形容咧？系啊，系攰啲。不過我平時都攰噶啦， 咁你又啱喎。我因為咧，我打完針之後咧，第二劑啦，咁嗰一日咧冇嘢嘅喎，咁好擔心噶嘛。因為咧 打完第二針冇嘢，好擔心。 唔係啊，個個打完第二針咧都話有即時有好強烈嘅反應噶嘛。咁我仲覺得我冇嘢啊，嗱手又唔痛喎。因為佢咧話俾你聽，你打第二針咧，其中一個副作用咧就話隻手會特別痛啲嘅。 係啊 咁我又打完之後咧，我就踎喺嗰個體育館度啦，踎咗好耐，冇事啊，又手又唔痛，腳又唔軟，頭又唔暈。 有冇覺得好攰啊？ 乜嘢都冇， 乜嘢反應都冇。 係啦，咪攰就學你話齋都有少少㗎啦。咁啊冇乜嘢，咁啊一路咧仲翻到屋企咧夜晚，哇！我嗰日幾忙啊，我個打完針之後咧，仲帶細路咧去兩個興趣班啊。即係我仲繼續做柴可夫啦，跟住咧外母咧嚟探我哋啊嘛，點知有啲嘢留咗喺屋企啦，我又車佢翻屋企度攞啦，佢住港島噶嘛，我嗰全日啊冇停過，就喺度做司機啊，然後夜晚總之搞咗大難餐之後，瞓覺嘅時候兩點半，我心諗。都幾好啊，乜事都冇。哎呀，年青真好。第二朝一起身，我就話：老婆，我點解覺得我周身軟賴賴冇力嘅？哎呀，好似仲有啲虛汗流啊！你摸下，你摸下，你摸下咁啊！佢梗係搶我啦，係啦，即刻好激動， 即刻激動啊！ 係啦，後來一睇，原來就係即係嗰啲疫苗副作用咯。咁冇計啦，咁都唞咗一輪，咁頭先再夾翻嚟再錄音啦。 喂，即係所以我話，即係個人啲反應唔同。嗱，你都叫大反應啊，因為你身體都有啲尖寒尖痛。 定係算少啊？呢個反應 呢啲唔舒服。嗱，尖寒尖痛嘅嘢咧，我都聽有幾個朋友都係咁樣嘅。咁我另外一個朋友咧就話打完第二針之後咧，佢直情边方面啊？劲咗唔翻工咯，佢系翻唔到工，佢话 攰咯， 咁就系啦，佢系攰到咧，直情喺屋企就咁 搓手指咯， 整罐罐头汤算数啦， 哎、 就瞓、 啊、 就系咁样瞓足一日啦。 有啊， 咁另外咧，即系有几个朋友啊，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啦，我冇乜嘢，系有少少觉得好似想发烧咁样， 系就系咁啦，就 系 咁啦，我度咗但唔烧噶。 是啊，原來呢啲反應係因為你個身體 打緊仗， 打緊仗啊嘛，你個免疫系統同呢啲即係疫苗裏邊嗰啲即係啦，嗰、那個疫苗裏邊嗰個叫做成分啦，係啦，冇錯，嗰、那個 mRNA 啦喺度打緊仗，係啦，所以就產生咗呢啲咁嘅情況咯。 所以 我諗同年紀都有啲關係嘅。 即係如果年紀越輕咧，佢嗰個打仗嘅幅度就越大啦。 係啊係啊，你打到西伯利亞嘅。 係啊，唔係啱噶。你年紀大咗咧，嗰啲皮膚冇咁敏感噶嘛，辣親都唔覺㗎。 呢個同皮膚冇關嘅，係同你身體狀況嘅 anyway 嘅關係。係 我就已經完成咗 兩劑疫苗啦。 係啦，咁啊第二次再打嘅時候咧，咁真係你見到嗰個接種中心咧，佢好謹慎嘅。 係 我由排隊到坐低吉針嗰一下之前，起碼問咗六次。 你究竟打咩？ 你打邊隻針？ 係啊， 係 BioNTech。OK， 好啊，你打邊隻針 ？BioNTech。 系啊系啊系、啊！ 你知唔知道你打边只针？我边我听我知啊咁样。 我上次打第一针嘅时候咧，都系试过就系打错针嘅事件啦，都啱啱发生咗几日啦。 哦，咁应该就劲问你啦。 系啦、啊，有学你话斋，我去嗰间医院嚟添。 哦，系、啊。 由我入场到坐低， 系、啊、 一路系咁问你打咩针啊？打咩针啊？打咩针啊？咁、啊啊、样 都好嘅，所以咪从善如流咯。 啱 咁呢啲悲剧梗系唔好再发生啦，好惨噶嘛，冇断打错针。 系啊，你估唔到系廿几个人、啊。 有咁多咩？ 有廿幾個人啊，係啊，打錯針啊，係啊，唔係兩個喎、啊， 係、 啊，所以你會覺得好奇怪。咁而家係咯，啱啱就改咗話要用啲編號啊嘛，係啦、啊，去到等啲現場嘅員工啦、啊，容易啲識別翻，係啦、啊，邊個人打咩針、啊。 不過你知唔知咧？即係打完針咧，你等嗰啲反應出嚟嘅時候咧， 好忐忑嘅、 個心攞攞亂啊，跟住咧。你會有嗰啲叫做咧疑心生暗鬼嘅，因為咧，譬如你行下咧，我打完針翻屋企嘅時候，我話死啦，點解突然間覺得塊面抽咗一下嘅？ 咁咪面瘫啊嘛。跟住咧，你会自己谂，好惊。跟住咧，觉得只手咧好似有少少咧，突然间手指唔知点样，你有啲条件反射喐一喐咧，你又惊。死啦，唔系嘛，唔系有半边身麻痹咗系嘛，不停喺度自己好惊，好似睇鬼片咁样啦。所以我都 你坐咗几耐啊？ 坐咗都系十五分钟咯。 我坐30分钟。 点解？ 因为咧，佢即系啲工人问我有冇药物敏感啊嘛，咁我系有药物敏感嘅，所以我要坐耐啲。所以咧，你坐多嗰十五分钟，你觉得哇，呢半个钟头系如坐针毡咁样啊！ 冇事噶啦，而家 OK， 我等你都打完咧，咁我哋可以将呢个12个疫苗圣斗士咧，我哋集齐两个啦，再集齐多10个咧，我哋就可以一齐去成张大台度食翻啦。 系啊，我哋可以建立呢一个疫苗气泡啦。 你身边多唔多朋友有打到？ 有啊，我身边好多朋友已经有去打疫苗啦，系啊，个个都好听话，好乖啊， 咁就好啦。 不过我明白嘅，其实即系而家讲话要啲食肆开始行先咧， 惊嘅都 有唔系，有啲而且确系你唔可以强或者系啦，叫啲员工你话一定要打，因为个个情况都唔同噶嘛。咁有啲真系身体状况真系唔得嘅，咁嗰啲安排点？不过呢啲咁难嘅嘢要等政府话俾大家。 如果而家唔系呢个4月咧，如果而家系2月，我即刻帮啲餐厅度条好桥。 点啊？ 情人节打疫苗嘅有情人就可以有半价。哇！歡迎打疫苗嘅朋友入嚟打愛情疫苗咁樣，哇！咁你會唔會吸引到多啲人願意打完疫苗之後，喂阿豬豬，不如打疫苗啦，打疫苗會半價喎、啊。我都系讲下笑啫， 唉，真系啊，睇场戏好过啦，啱啱先啊。 睇戏唔使打疫苗啊？ 我睇戏唔使打疫苗，系啊。不过即系如果你打疫苗，系咪迟啲？你知呢啲即系地方都可以开放都多啲。 如果打咗疫苗，入戏院睇戏可以 食 烤谷，咁就好啦。 啱啱我哋睇咗呢一出戏啊，应该翻嚟都可以同大家一齐讲下。不过咧，真系入到去，其实真系讲咗两句啫，已经有一种。眼湿湿的感觉了， 我喊了3次起码。我的人真的好善良的。我 讲的是这一套哆啦 A 梦二啊。 泣いていいんだよ。そんな一言に。僕は救われたんだよ。本当にありがとう。情けないけれど。正しないけれど。君を思うことだけで明日が輝くありのままの二人でいいよ日だまり見つけて遊ぼうよベランダで水をやる君の足元に小さな虹ねえ一生そばにいるから一生そばにいて小さとパパの泣き虫はまるで僕らのようでさ未来が愛おしい大きな夢じゃなくていいよ自分らしくいれたらいいよ一人ぼっち迷った時はあの頃を思い出してああ寂しい嬉しい日々は十分に笑い合っていたいどんな言葉でも足りないような君のぬくもりに触れたせいから家族や友達のことこんな僕のこと いつも大事に笑うから泣けてくるんだよ。何にもなかった空にポツンと輝いていたありがとうに変わる言葉ずっと探していたんだ。一生そばにいるから一生そばにいて一生 系要 Stand By Me 嘅哆啦 A 梦二嘅主题歌曲啊， 系啊，唱歌朋友间田张辉， 系啊， 即系我哋呢啲识日文嗰啲咧就好惨，好尴尬，一听只歌就 翻译啊， 你俾翻日文歌词中文版我就识啦，因为咧佢片未播啊嘛， 系啊， 喊嘅真系，我最后嗰滴泪咪就系俾佢截出嚟咯，一睇完 我有留意啲歌词，系啊，咁就都系一讲屋企啦，系啦，讲成长啦，咁但系呢一套戏我谂系，其实我谂我哋节目之前我哋啲节目都类似有讲过嘅，因为佢做紧日本做嘅时候咧，我仲记得系你都有同大家讲喺日本嗰度卖全版。嘅廣告咧，跟住然之後你可以拎起嗰、那版廣告，然之後喺燈下邊一照嘅話咧，你見到係 大雄同正義 同埋正義 兩個 係啦，其實係結婚嘅，即係兩個係黐埋一齊嘅，係 啦， 所以好 romantic， 好感動。咁我呢個哆啦 A 夢二啦 ，Stand By Me 啦，咁其實都係講大雄嘅成長啦，咁啊同佢嘅同祖父母有關，同祖母有關啦。 係啊，其實佢海報都係用呢個噶啦，佢都有句話。咩嫲嫲，我係咪真係可以揾到幸福㗎？咁、所以都唔係劇透㗎啦，大家都知係同佢祖母有關嘅。咁咧嗱，我感想係咩咧？首先咧，佢已經係第二集啦。咁、你有冇發現咧？佢都算係好少數咧，將我哋一個童年回憶嘅故事咧，佢將佢演到去到成長咧，竟然係冇叫做演爛咗套戲。即係咩意思咧？譬如咧，我哋以前咪話咧。童話故事咧，永遠個 ending 咧就係冇 ending 噶嘛。佢哋咧兩個就白雪公主同白馬王子開心一齊就算數啦。咁、你永遠都唔會演話佢大個咗會變成點嘅，唔演噶嘛。即係你藍精靈都從來都唔知道究竟嗰啲小朋友大個咗會變成點嘅，佢永遠就係咁噶嘛。佢呢套真係有啲冒險喎，佢竟然咧唔係將我哋嗰個童年回憶咧就定格喺小學嘅大雄、小學嘅正義。佢嘗試將佢哋演成大人，即係話不如我帶你哋睇下。叮当呢班主角大个咗之后会变成点？好冒险噶嘛，因为你如果你演得唔好咧，譬如变得好悲伤啊，或者咩咧，好多人就话我唔要啊，我唔想我哋嘅童年回忆咧，原来大雄大个咗变成咁。但佢真系好叻，呢两集佢好似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感受，就系、是、你好似好圆满啊，你会觉得原来咧叮当里边啲人物咧大个咗之后咧，佢哋一嚟都仲系咁 friend 啦，二嚟咧原来佢哋哎呀佢哋真系会喺埋一齐啦，而佢哋喺埋一齐咧又保留翻。佢哋細個時候嘅一啲性格嘅元素咧，即係你唔會無端變咗大雄變咗成個成龍咁樣咧，打好好強悍好打得咧，所以我覺得好有即係好大膽啊！但係又做得好好，即係將呢個延續做一個成長嘅階段出嚟、 我諗係成長嘅階段係因為可能叮當你知佢法寶多啦，咁、所以佢可以能夠帶到我哋可以穿越時光。走去未來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嘅， 係咪？但係佢將個性格可以即係描繪到，因為你成日想像咁、大個咗嘅大雄係點咧？咁如果你諗得唔好嘅話咧，係啦，你如果你諗得唔好咧，就會破壞咗。哇！所以我首先最大嘅感想就係、是。勁啊！呢兩個系列竟然將我哋嗰個童年回憶咧，伸到去成長，完成到啊！真係好好啊！ 我就對於呢出第二集啦，因為話曬到嗱，第一出我冇睇過嘅，咁我第二輯就係同嫲嫲之間嗰個 connection。咁我諗咧，大家唔多唔少都可能同自己嗰啲祖父母咧，點都會有一啲感情嘅聯繫。 你都就嚟做婆婆噶咯， 猜過你。我有排啊，可能你先咧。 我点做婆婆啊？ 我做嫲嫲。 系咯，好啊。 系咪啊？咁唔多唔少都会有啲堕入感喺里边 咯。 即系尤其是可能系你嘅祖母或者祖父啊，或者喺你身边好细个，你好细个嘅时候照顾你一啲长辈啦。即系你会好容易堕入嗰种感情里边，因为到你大个嘅时候咧。 佢已經唔喺度，佢見唔見到你結婚啦？咁 係啊，呢、這個好喊啊！ 即係如果俾你翻翻轉頭，有一個咁嘅機會。你想不想他見到你今時今日成家立室咁樣？呢個有少少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關於回憶。係，因為其中講過一句咧，大概咧就話你捨唔捨得忘記曬我哋以前之間嘅回憶啊？咁係啊， 冇錯。 叮當同阿大雄講，哇！嗰度啲眼淚啊，白白聲咁湧出嚟啊， 喊咗好多次啊，真係。我睇嘅時候咧，仲要係咧三代同堂咁睇啊。我同我老婆带住两个细路，跟住加埋阿外母，一齐入去睇。咁你话啦，直情就系佢里边嗰个家庭架构嚟噶，啱啱好三代。咁我就好有代入感啦。 感受得大家有冇代入感啊？ 嗱，我啊发觉好笑嘅，我老婆出嚟嘅时候，我问佢：你觉得好唔好睇？佢话好睇啊。跟住我话：我喊咗三次，吓唔系嘛？佢冇喊到。 佢冇喊到， 佢话要咁犀利咩？ 唔出奇啊！ 系啊，我话我喊咗三次喎，系啦，阿婆婆都冇嘢，婆婆就净系喺度睇，哦，睇卡通啊咁样。哎呀，得我一个自己喊。 即系咧，细路仔又太细个咯。 细路仔太细个，我僆仔走咗出去添啊！佢中间见到大雄俾啲坏蛋虾咧，佢唔敢睇，佢走咗出去。 哦，明白。不过今次就 2D 变 3D 咧，其实我就未见过嘅。 上次都系嘅。 我第一集冇睇过。咁同埋你知道咧，上一集咧就系都仲系叮当嘅香港配音员林保全，就系做配音。咁啊，今集已经唔同了，所以初初睇落去嘅时候咧，其实系有啲唔惯嘅。 哦，系因为我咧就久经训练啦。我仔而家睇嘅哆啦 A 夢係新版噶嘛？我上次啊，我都講過咧，我特登播一個八十年代嘅 TVB 版俾佢聽咧，佢唔中意啊！佢話我唔要聽呢個，全部都唔係佢熟悉嘅配音。係啊，咪我哋就係聽緊嗰啲林保全啊，同埋其他嗰啲即係配音演員咧。 今次阿靜香同埋大雄都係嗰兩位舊嘅演員，聲優嚟。 咪媽媽係媽媽係靜香， 靜香都 係 啊， 仲係嗰個聲嚟嘅咩？係啊，我都唔記得咗。幾好啊！我哋又揾翻呢個超過四十年嘅回憶嚟 嘅。係，今次呢一套劇原來係慶祝叮當五十週年啊！ 係咯， 所以去做噶， 好耐 啦。不過你講得啱嘅，其實真係咧，係冒險嘅。你諗下，叮當，你記唔記得即係哆啦 A 夢啊？以之前咪試過又傳出又話，其實咧叮當係大雄自己幻想出嚟嘅、 我就啱啱想講呢、這個嗰陣時破滅得幾緊要啊！ 哇， 係啊，大家都覺得我唔要咁樣嘅結局、啊。 我搞嗰個都係啦， 少夫我盡來了， 幾驚 嗰個我就覺得 OK 因為佢唔係官方噶嘛。 我知 嗰個玩下啫，哇！ 我連報紙啊睇到嗰啲報道啊，我都唔想睇啊。 哦，即係當日嗰、那個。 當日嗰、那個我就覺得哇唔好咁樣喺度破壞我心目中嘅叮當嘅故仔嗰啲人物啦，好唔好啊？ 我覺得所以佢令人哋最後好感動咧、就係。佢嗰個本性咧，都仲係好善良， 即 係你見到咧，所有裏邊啲人物咧，由細個到大個，點樣點樣咧，同埋又回顧翻佢再細個啲啦，即係大家自己睇啦嚇。嗰、那個又好得意嘅，你會發覺，原來佢哋以前已經係咁樣嘅咯。 係咁啊，係啦。當仲大家就叫緊叮當嗰代嘅朋友，想揾翻呢啲回憶嘅話，都可以諗諗嘅。其實都嚇，因為我哋掛住叮當之餘，都掛住佢啲法寶，唔知佢有冇呢個咩神奇的胡桃魔藥嘅法寶咧。 无时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幅被，只想与随便地随心的结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梦远，忙着看手表竟不知分秒停转，傻着笑提问点算，或过错不需要点算，好选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气，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 只想有些欢笑嘴脸，能和你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或会算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笨拙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孤老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科起，都可以迷着路行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一宗是属于有关联本地个案，没有源头不明病例，其余都是输入个案。24岁女子石落桥怀疑行山的时候失踪。消防通宵在飞鹅山搜索，昨晚找到一对属于事主的行山鞋，警方正在调查他身处的位置。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梁柏豪表示，昨晚在鹅土掌道附近找到一对行山鞋，警方证实属于事主。他又说政府非常重视今次行动，将会派出一切可行资源搜索，但是山势险要危险，呼吁正在上山协助搜索的热心市民不要再上山，尤其是航拍机有机会阻碍行动。西九龙总区总督察麦宗杰表示，透过电信公司得知事主电话最后出现位置的发射站位于新蒲岗太子道东捷景工业大厦，正是透过电信公司协助，希望取得线索。一连四日的博鳌亚洲论坛2021在海南举行，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宝东说，亚洲将会成为全球可持续复苏的重要引擎，同其他国家携手战胜疫情，解决发展赤字。李宝东在记者会表示，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亚洲经济去年出现60年来首次负增长，但是总体表现强劲。中国是唯一在去年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全球主要经济体。他说亚洲在加强疫情防控、促进贸易与投资等发挥重要作用。以中國為主幹的亞洲市場將會進一步擴大，為世界經濟創造巨大需求。他又說，今年有60多個國家和地區參與，共有2600多名代表，包括多名政要、部長級官員等，將會結合線上和實體形式開展會議。加拿大通报第二宗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之后出现血栓的个案，这个人住在艾伯达省，注射疫苗之后出现罕见的血栓，伴随血小板减少，已经接受治疗并且正在康复。卫生当局表示，疫苗的好处大于风险，仍然建议使用，会继续密切监察所有疫苗的使用情况，并且评估任何新的安全关注。加拿大国家免疫顾问委员会上个月底曾经建议暂停为55岁以下人士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目前正是检视相关建议。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和有一两阵雨，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雨，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 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一啲九龙区嘅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通菜街是有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依家龙尾在中电大楼。而洗衣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亚街路街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在太子道西。就是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通菜街是有交通意外，依家龙尾在中电大楼，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在林肯道。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梳士巴利道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中港城。而在港岛区湾仔会议道去金钟方向近分域码头街一段慢车，龙尾在港湾道体育馆。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多车，龙尾在爱民村。而中安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就在欣怡花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四月十九号起，选举事务处联合埋二台同你玩个游戏，音乐选民有得拣，个名系唔系好易记？由恬淡情怀去到音乐情人，每日有两首歌为你准备，拎起手机上二台 Facebook 投票真系容易到备，票数最高嗰首歌会播嚟氹你欢喜，仲有选民有你心意包送翻俾你，等你体验投票就系咁简单又贴地，用你对手去实践选民嘅权利。讲开又讲，五月二号截止啦，你登记咗做选民未啊？ 要健康，除了注重饮食和运动，还要做足预防大肠癌的措施啊！ 我参加了政府的大肠癌筛查计划啦。50至75岁的香港居民，现在可以获政府资助免费做筛查，有需要的话，还会照大肠和切除息肉。 上 www.colonscreen.gov.hk 了解多啲，或者打3565-6288找专人问下啦。 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系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享。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啦，我哋两点半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有彭晴、曾志豪系啦，香港电台第二台中女宅男沙很大啦。疫情底下影响咧，聚会好多系减少。哇，原来结婚人都少咗。 小陈点啊？ 嗱，佢话咧，原来 佢系边个？ 吓， 佢系边个？ 佢系大家， 佢系大家。 系啦，原来咧，旧年啊，2020年啊，得29000人结婚。 旧年得29000， 即系30年嚟嘅新低。 哦， 系啊，平时有差唔多成40000多人结婚噶嘛。 哦，有咁多噶？ 系啊， 即系接近一半。啊，29000嘛，未去到一半 啦。系啊，冇错，系啊。咁所以唔知系咪因为受到疫情嘅各方面嘅影响啦？ 你拣都唔拣咧，今年俾人 cancel 个酒席。 唔係有啲咧就算咗拆先嘅，咁跟住可能遲啲等翻疫情好翻少少，先至再擺酒啊咁樣。咁、 okay， 但係我諗連結婚嘅意欲都減少，並唔出奇啊，係咪？ 咪慳啲錢咯。 啱啊，咁但係單身人士嘅數目咧，原來就話大概有190万人咧係從來都未結過婚嘅，咁大概係佔咗我哋30%嘅人口，咁其中有140万咧都係40岁以下嘅。 即係40岁以下有100多万人，咁而家都係從來未結過 婚嘅，30%左右啦，男女都有嘅。 哦，咁呢個可能要睇翻同以前相比啦，多有冇係咪即係大家越嚟越唔想結婚啦，定係點啊？ 嗱，唔係唔想結婚。 其實是結不到婚，因為咧結唔到婚原因咧就係適合自己嘅人咧係未出現啫。 每個年代都有人噶啦， 係啊。咁但係而家佢哋嗰個嘅説法咧，就係女性想結婚嘅意願高過男人，呢個大家都明噶啦。希望想立即結婚嘅係有七成幾嘅女人添，係咪先？不過咧就問題就係啦，佢哋話啦，依個嘅戀愛咧係以結婚為目標嘅，遇到啱嘅就結婚，但係冇辦法遇唔啱，所以就冇得結婚啦，結唔到婚啦。 OK， 我仲以為佢同嗰個生仔又唔知有冇關係。 唔係有， 因為咧嗱，如果有很多人結婚咧，係因為想要小朋友啦。 係。 咁當佢唔係咁想要小朋友嘅時候，佢又唔使結婚咯。 啱啊，所以啱啊。 呢幾年嘅氣氛其實真係每個人生仔咧，我聽得最多都話：哇，你咁勇敢嘅。 係啊。 都係 想生仔啫嘛。佢哋都係話㗎，七成嘅女性都希望即係結婚㗎。咩原因啊？ 生仔。 就係生仔。 係啊，所以如果有一批人佢唔係太想要小朋友，特別係呢幾年咧，分分鐘可能佢會諗：喂，老公，不如如果真係要結婚嘅，不如去咗某個地方先啦。你都唔知佢揀咩地方噶嘛？ 去咗某個地方先。 佢有啲人會諗唔喺香港噶嘛？ 喺第二度先。 咁可能佢都費事提早做咁多部署添，真係。 係 啊，咁所以你呢個數字咁話俾你聽。有排都未升到， 咁你知噶啦，呢啲愛情嘅嘢係咪？你再選擇人人亦人能選擇你，係咪都有得唱啦？係咪先？咁未結婚嘅人， 使唔使睇打疫苗啊？ 打疫苗可能 健康，唔係拍拖嘅時候咧，揀對象咧，以前就寫嗰啲咩 single 啊，有呢有幾多份工，係咪幾多錢啦？係啦，呢個打咗疫苗。 唔係呢個用健康嘅理由啦，都可能係啦，可能我哋嘅 priority 冇搞到咁高嘅。 打咗疫苗，我越諗越發覺咧，係可以顯示好多嘢嘅。 點啊？ 我冇長期病患啦，就算有嘅，代表我病情控制得好啦。 係 啦，我就已經係乾淨、安全啦、負責任感嘅人啦。咁樣哇，爭好遠喎！ 即刻可以升咗格啊，係咪 啊？係啊， 但係佢係中意廿歲嘅，你永遠都去唔翻嘅喎。 係咩？太細， 冇辦法喎。 係啊，嗱，頭先你講嗰就結婚嘅一啲大數據啦，發生。咩事啦？咁如果你话咧，去到啲即系大家好贴身关注嘅一啲爱情嘅状况咧，就有个题目就咁问嘅。好啦，40岁，头先你都话咧，有百几万可能都未结过婚嘅。 系啊， 咁佢又真系想追女仔啦。咁啊，台湾有个人就问：40岁嘅大叔点可以追到一个20岁嘅美女？嗱，有啲就讲话美女嘅，有啲就话我只系想追20岁嘅女生啫，唔一定要系好索嘅。咁究竟得 唔 得？ 不过都要索啦。 又唔系、哦，因为有啲人就真系话佢纯粹要后生就得噶咯。咁可能佢就要咁样拣啦。嗱，咁首先我对呢个标题咧，我个人好反感。 系咯， 40岁点解会系大叔嘅？根据最近娱乐圈嘅讲法，40岁系后生仔倾下偈噶嘛。 哦，咁60岁先系中年， 40岁系仲系可以同后生仔倾下偈嘅，咁点解？我觉得嗱，系咪即系年龄歧视先？而家 我觉得你嘅发展空间好大， 好大啊！我都觉得最近娱乐圈呢件事好明显就系后生嗰个歧视啲年纪大，边个话40岁就唔可以同后生仔倾下偈嘅？ 系啊， 而家呢个40岁点解唔可以追20岁？ 梗系可以啦。 仲要加大叔啊？ 點解唔可以啫？ 40岁唔一定係大叔噶嘛。 啱啊，40岁都有啲20岁嘅中意噶。 係啊， 不過唔多啫嘛。 40岁都有啲20岁嘅中意，喂唔係喎，又話有啲成熟，有啲穩重，係咪先？ 講啫，唔係個個都識欣賞。你20岁嘅時候真係好少女仔識欣賞，你大啲啲咧，可能你就會知啊。但到時啲40岁阿叔就唔中意你㗎啦。 但係如果40岁嗰、那個嗱，我見啲網民咧就有好多討論嘅，其中一格討論咧佢就話。重点呢第一呢就是不是问你几多岁是问你睇落去似几多岁。 哦这个当然啦。 你如果譬如当年的库摩张智霖咁样咁佢拍嗰套电影电视十年前到啦。 咩十月初五㗎 嘛。咪去到后来佢再爆多一次呢就是库摩嗰陣时嘛。咁佢啲人都话佢冻龄啊不老㗎喎。 嗱 唔係要讲好似佢咁靓仔纯粹就话睇落去唔似一阵除。唔会俾人觉得似阿叔。 呢、这个世界上得一个张智霖咋？ 我都知道，系咯。 好难噶，你明唔明啊？身为一个叔叔，即系嗱，40岁一定系唔大嘅。好老实讲， 系咯。 但系咧，嗰阵老味咧、啊，就唔系咁容易搣得甩噶。 哎呀，我咪算好幸运咯。 你直情系啦， 我直情系 冻龄啊， 冻龄啊，系啊。每个人都觉得我唔似40岁，再多啲啊嘛，系咯。 你打针之后，你变咗冻龄叔叔啊！ 系啊，我打针嘅时候，我好骄傲噶，知唔知点解？ 佢前面咧問嗰個伯伯咧就問佢好多嘢噶，有冇呢樣唔舒服啊？嗰樣唔舒服啊？到我坐埋你嘅時候，你打第二針係嘛？好，嗰邊坐啦。哇！ 弊啦，其實個程序應該要一樣 喎。唔係嘅，睇得出我冇啲病啊嘛，後生啊嘛。啪啪聲啊嘛， 有啲病睇唔到 嘅，嗰啲就唔係佢問噶啦， 應該都問。Anyway 啦，係 咯，隔離有家計會， 唔緊要啦嚇。即係總之而家出現嗰個狀況就係一個四十歲嘅男人就問點樣追到二十歲，喺咁嘅環境底下，嗰啲女仔點諗先？ 佢就咁講嘅，第一就係話你唔需要你個年紀唔係話真係要四十歲就唔得，但佢話最好你個樣望落去咧。是冇人 feel 到你已經四十幾歲， 即係後生啲啦， 要後生啲嘅，係啦。咁啊，第二咧就係話，可唔可以身材唔好走樣咯？ 哦， 呢個都好緊要嘅喎。 呢個直情緊要啦。 係啊，呢個直情係決定你究竟係一個四十歲嘅男子定係四十歲嘅大叔。 你睇下， 係咯， 李安納道迪卡比歐， 係啊，過曬四十歲咯。 係啊，佢過曬四十歲，佢未到四十歲之前個肚腩已經， 佢條腰話俾你聽，佢四十多啲啦。 係啊，寸啊嘛。 係咯，就係嗰度咯。 哇！直情係， 但佢仲係迪卡比喎。 我知啊，但係已經走樣到咧，你知唔知男人真係好怕呢啲嘢，除非你真係好老實，你唔好理幾多歲嘅女士啊，特別中意嗰啲啤啤紅型嗰啲男人啦。即係你見到你自己 都唔想啦，睇唔到腳趾嗰陣 時。係咯， 係啊，所以 舊同學出嚟食飯， 係 你見到你嗱，你有呢啲例子嘅一定有。 有。所以你咪要更加保持自己咯。 系咯。 不过最惨嘅系咧，呢个真系男人嘅噩梦嚟噶。 咩啊？ 你又唔知道点解自己会甩，你亦都唔知道点解自己会唔甩，即系你冇得 keep 啊。 哦，我唔好讲甩或者唔甩，你咪讲个头啊。 系啊。 系啊， 有好多嘢你都唔知噶。 身材啊。 哦，咁身材都仲可以靠少少自律嘅。 系啊。 都仲可以頂到少少嘅，真係 好慘嘅，你知唔知啊？ 係啊， 我識得咧，以前喺我中學嘅時候咧，見到啲男仔咧，喺我心目中啦，嗰陣時嘅記憶咧，係一啲高高瘦瘦、靚靚仔仔、青靚白仔，即係你喺學校裏邊唔講得上係校草，但係你一望咧，見到係一定係靚仔。嗰陣時有啲同學好中意佢嘅，咁啊，哇！即係試過為佢生要死啊咁樣，記得哇！咁佢而家結咗婚。有个家庭啦，生咗两个小朋友啦，哇！真系喺街见到佢，你都系唔会认得佢。嗱，首先即系甩头发啲嘢咧，真系冇得好讲， 好 明白嘅， 无奈噶。 第二咧，佢嗰阵麻甩佬嗰阵，佢做生意好成功， 系啦呢两个 字，系啦，但佢麻甩佬嗰阵味咧，你係聯繫唔到佢同佢以前嗰種青靚白淨好吸引啲女仔，哎呀好中意你啊，我想同你一齊啊，仲你仲要佢好記得佢好花心嗰啲咁樣嘅性情，你係完全覺得 洗盡圓滑， 冇辦法將佢變成黑乜，佢係同一個人嚟噶。 所以這個可能是很多四十歲 奇葩，救命、啊！ 點解俾人哋質疑啊，或者救病咧，都係呢啲外形啦。其實即係大家要搞清楚，我哋唔係話咧，你一定要將自己扮到好似個 model 咁樣， 係咁嘅意思啊。 係啦，唔係要扮到成個 model 咁。不過就真係好無奈地咧，嗰個外形都係嘅。但係咧，我覺得第二樣係咩咧？譬如佢網上面有啲人就話嗰啲談吐啊，又係點樣咩風趣幽默嗰啲咧，我覺得嗰都唔係太重要。我而家個感悟係點樣咧？ 係 咩？你每個年齡咧，你應該有翻自己嗰、那個階段嘅一啲談話嘅特徵啦，又或者你嗰、那個即係特質喺度嘅。因為如果唔係咧，你就會所謂咧就揚長，你就做唔到揚長避短啊，你就會變咗自暴其短啦。咩、意思咧？譬如你一個四十歲嘅，你想追個廿零歲嘅女仔，你係諗住投其所好，不如咧我將自己扮到咧好似廿幾歲，唔係講外表。是講談話，譬如你同佢一樣咧，可能係見到某啲娛樂版嘅新聞啊，你就要同佢一齊大驚小怪啊，或者好著弱啊。但係其實可能畢竟你大一截嘅啦嘛，可能有啲你見慣咗，你唔會咁興奮噶嘛。咁樣就往往會出事，因為如果佢要揾一個即係同佢一樣咁大驚小怪嘅咧，我不如我索性真係揾個廿歲， 啱啊， 四十歲，你應該話俾佢聽，我同埋隔離嗰個廿歲嘅強，我睇到譬如 Mila 呢單新聞，我哋嘅反應係要唔同嘅。如果你哋全部反應都係 咩唔同？你哋個個挖佢， 係啦，唔係啊，即係譬如如果你大家反應都係話，喂好黐線啊乜乜咧，咁你顯示唔到你四十歲有啲咩唔同啊？如果舉例，可能你話你多少少見解，唔一定係要寫篇論文嘅。 唔係要寫篇論文嘅，但你都可以顯示出就話，哦，其實呢啲我都見慣㗎啦，係呢啲事。咁你可能就會令到嗰個女仔會覺得，哦，佢真係同廿歲嗰啲男仔有啲唔同喎，佢有啲所謂啲視野咧帶到俾自己咧，咁可能你仲會有一個四十歲嘅優勢出到嚟。 曾志豪啊， 你覺得會唔會啊？ 頭先你講嘅呢一番説話。正正就是有很多叔叔表現出嚟 嘅 特徵啦、 oh no, 即是好說道理。 梗係咯，佢人生經驗咁豐富，到底有幾多廿歲嘅靚妹中意欣賞呢？ 你說過愛在這一生裏，有過快樂與心碎。你說過愛在我的身邊，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哪儿。时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不去的记忆。时日如飞，我似爱在这地，任一天天。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哪儿。 如果你廿岁嘅话，未必认识佢嘅，但系佢嘅歌真系非常经典啊！ 系陈百强， 深爱着你啊！ 讲开四十岁点样追过二十岁嘅啦，最近我睇到美剧咧，我之前都有同阿彭前讲，我好中意睇嗰啲啦，即系五光十色咧，好衣着缤纷华丽、璀璨嘅剧，即系唔使用太多精神消化啊嘛。哦，但系咧睇睇下咧，越嚟越发觉呢套美剧咧系有好多社会议题咧摆咗落去，咁叫 The Bold Type 啊。 咁啊，講呢一個即係 bold type，bold type 咧，咪即係我哋嗰啲即係打字咧，你咪會有啲咩 font size 啊嗰啲啊 bold type。咁啊，佢又講話幾個靚妹，即係廿零歲嘅喺 New York 做一個時裝雜誌，佢哋點樣去打拼嘅故事啦。咁、本來我都話好似穿 Prada 的惡魔嘅電視版咁樣。咁啊，佢其中有一集咧就講到咧，就係話佢有個女主角，咁咧就同一個咧男人咧就拍拖，嗰、那個男人咧同佢個身份地位係點樣嘅咧？个女仔咧就系嗰个即系杂志里边嘅一个助手，基本上系食物链嘅最低端嚟嘅，咁啊得个廿几岁，咁但系佢中意咗个男人咧，佢哋仲一齐咧，嗰个男人咧系一个就系四十几岁做呢一个董事管理层嘅，即系话佢直情系嗰个集团里边最大嘅嗰个小圈嗰个圈子，董事嗰里边啲人高层啦咁样，咁就讲佢哋即系佢哋一齐嘅故事啦。咁你一路睇咧，你开头就会谂住就系话。是不是想讲咧，就话个男嘅其实系即系玩佢嘅啫， 利用权力， 利用权力咁啊，其实最后都唔会拣你嘅，贪你靓后生啫嘛，样靓身材正，我咁有钱，咁点知唔系个剧情去到后来咧，佢话俾你听，个男嘅系真系真心中意个女仔嘅，唔系话谂住即系玩弄完就算数。 咁但系个女仔中唔中意佢先？ 个女仔都中意佢嘅，但系咧佢最现实嘅地方系咩咧？佢就话咗俾你听，当咁大同咁细嘅一齐拍拖咧，同仲要地位嘅唔同咧。 会点样啊？ 佢话 好重身体啦，首先就系要知唔知啊？真系 嗱，我饮啖水先。你估下，你觉得会发生咩事先？ 健康从来都咧喺我哋一般嘅即系关系里边咧，唔系一个好重要嘅优先次序嘅。咁但系谂下，而家你就四十岁同二十岁啫。咁咪爭二十年啫，就冇乜嘢啦，或者我哋咁去理解咧。再大少少嘅時候咧，就未必係咁理解嘅咯。 佢咧就安排咗幾種矛盾出現咧。第一咧，佢就有少少似可能係話大家究竟嗰個價值觀一唔一樣啊？譬如佢話啊，當佢遇到一啲困難，其中一集講個女仔遇到啲困難，佢話咧嗰個董事局嘅成員咧，因為佢太高層啦，佢慣咗都係諗咧點樣解決個方法。譬如佢話我幫你揾幾多個律師，我幫你點點點點。但係咧，佢冇陪喺佢身邊，即係俾唔到心靈上面嘅安慰佢。咁但係個女仔嗰陣時佢需要嘅就 唔 係 一個答案， 就唔係淨係你俾幾個律師我係啦。咁啊，所以譬如其中一格佢就話啊，佢哋嗰度有一個矛盾啦。咁但係去到後來個矛盾最大係咩咧？佢就話你實太高級啦，我同你一齊咧，調翻轉個女仔覺得咧 好自卑， 係所有人都會以為。我如果以后有啲咩发展嘅机会咧，都系靠你。 系 啦，但其实个女仔本来好努力咧，因为冇人知啊嘛，佢已经系攀升紧。 咁你同一个集团公司系咪？你冇人哋咁样睇你系冇办法去，即系唔会引起误会，一定会添。 冇错，所以其实佢后来都讲好多呢啲矛盾位。咁所以我觉得，譬如以头先嗰个古仔为例咧，四十岁同二十岁嘅，其实可能个难题咧就唔在于话你系阿叔，我唔中意你，而系可能话第一。就叔叔，你个权力太高咧，就令到你哋之间原来某啲地方处事嘅时候会有分歧，系啦。然后第二就系、是，即系佢咁啱就系同一个集团咧，就令到个女仔觉得你啲人会唔会以我靠你噶咁样，系啊。咁啊，你话去到咁靓仔又咁有钱，原来最尾如果根据嗰个剧情嘅设定咧。佢都系搞唔掂呢个二十岁嘅女仔嘅喎。 哎呀， 咁可能头先我哋讲嗰啲话，除非你又好又靓啦，又有钱 啦， 有间屋啦，但系原来 sorry 都未必一定系会即系收成正果嘅，真系。但我哋睇娱乐版又好多都系咁。 系啦，明人版嗰啲都系咁样。 佢有个廿零岁 model， 系啊， 跟住仲好多成家立室嘅。 唔通佢搵咗个四十岁 model 咩？ 佢大个咗都会变四十岁嘅。 他跟他都讲率性，要痛快求定，活着为方任，落下渐满的神情，不经思索的件事，就像越独立越是神圣。谁共爱这个我，要最爱我，劝与戒你哪里会听？只知一生要审判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处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旁人没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慰问同情过他，只想劝话，呼呼劝话。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撕开封印。独 call me savage. I must say in my field, we know we gon' slay. That's up, oh no, can relate. Now that's the lifestyle you chose, social no more. Now you wanna kill my flow, such a big ego.尖酸的留言偏偏不知，谁人亦有着难题或故事。Yeah， 多谢放肆欠理智，说教养哪里有意思？只占一身，要审判这个他。多主顾，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处夸张化，懒理每寸偏差。同人们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总会问同情过差，只想劝话，欢呼劝话。Break down。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臭，要说到够，把他身体只有放忧。自个杀手，杀戮，哪会战斗？还万里孤独，我同问候。人微四出跳与批斗。身份倒转，你当上这个他，几千位几千次不讲理，却挑的错算夸张化，懒理每寸偏差。你会痛心吗？会了解吗？谁人梦过吧？谁无创疤？几多真话，几多假话？ 制裁部分新疆企业是破坏当地人权，制造强迫失业。另外，赖玉成强调，永远不会允许台湾独立。被问到是否没有台湾回归的时间表，他说这个是一个历史进程。加拿大通报第二宗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之后出现血栓的个案，这个人住在艾伯塔省，注射疫苗之后出现罕见的血栓，伴随血小板减少，已经接受治疗并且正在康复。卫生当局说，疫苗的好处大于风险，仍然建议使用，会继续密切监察所有疫苗的使用情况，并且评估任何新的安全关注。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华南。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和有一两阵雨，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雨，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的意外，较早前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通菜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演报房街。就是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通菜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去演报房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湾仔会议道去金钟方向近住分域码头街一段是车多，车龙排到港湾道体育馆，而湾仔北一带的交通都是比较挤塞。另外，东区走廊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听朝的6点，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介乎显利中学至到兴发街的部分行车线是会暂时封闭。在九龙区，九龙城太子道东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听朝5点，去旺角方向近住彩怡花园巴士站的一段慢线亦都需要暂时封闭的。跟住是港铁消息，为了配合东铁线过海段的新轨道接驳工程，现在来往红磡至到旺角东站的列车服务是会暂停，而港铁亦都安排了接驳巴士来往红磡至到九龙塘站，途中是不停旺角东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淘汰欧盟4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点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就越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会唔会中意中女？我觉得中女系好有魅力嘅，尤其系譬如话我妈咁样啦，当佢发现咦今日啲鸡蛋贵过寻日，佢就会好据理力争。即系我觉得生活上有啲好细微嘅执着，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当中系扮演好重大嘅意义嘅，所以中女都好可爱嘅。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行达， 我系张敬轩。 喂，唔该晒啊，张敬轩啊，咁啊，去到呢个时间啦，咁啊，即将当然啦，要进入我哋嘅听歌嘅时间啦。今日介绍呢一只歌咧，哇，一听嘅时候咧，其实咧啲眼泪咧，好似睇哆啦 A 梦 Stand By Me 咁样嘅，咁啊，即系都会涌出嚟。点解咧？一阵间话俾你听。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介绍的就是这一首歌了。每一次当他唱这一首歌的时候都总是眼泛泪光的， 听都会感动。 假如真的要我跟你分别，假如真的要说分手，请求把我愉快记忆洗去，才能免我一生也在默默痛苦。假如真的要我跟你分别，请求不要让我知道。假如干了泪水中的双眼，可否不再剩下我不顾，只求再度寻获你曾在心头留低的爱，更加情深的维护。请容我再期望有日在将来，能让你会明白我仍在痛苦。假如不许我再存着有我，假如天意让我此生得不到你，不必需要有天意。冇错啦，就系 Teresa Carvalho 啊，杜丽莎嘅《假如》啊，吓。1983年嘅時候嘅作品啦，咁呢一首歌羅大佑作曲啦，林敏聰填詞啦，哇！轉眼間都幾十年啦嚇。 頭先好用心咁樣再聽嗰啲歌詞咧，其實真係好悲情嘅喎。即係如果上天唔能夠俾我哋一齊，咁我都唔需要有天意啦咁樣。 係啊，好慘嘅一首歌啊， 好慘啊， 其實係啊， 不過佢唱得好中氣十足啊，因為 唔係淨係 好激情， 好激情，再加埋啊，即係杜麗莎佢自己本身 背景 嗰個背景啊，起起跌跌啊咁樣，所以你聽呢只歌嘅時候啦，咁啊再加上如果你自己有感情 一啲波折 嘅經歷嘅波折咧，哇！你直情係完全係代入曬成首歌裡面。 咁一定要介紹埋佢唱演唱會嘅嗰個所謂咩話？演出前收到悲痛消息嘅呢一個版本 啊，係啊，冇錯。咁啊就話Teresa 就自己都講翻咧呢一隻歌，咁就當年啦， 最經典嘅時候， 係啦，經典嘅時候同佢嘅前夫啦，係啦，咁啊都經歷咗好大嘅婚姻嘅波折，咁啊。在香港搞了一場演唱會，當年蝕到入獄啊，蝕咗差不多成300万。 哇！ 咁呢個導火線嚟嘅啫，咁其實都因為佢哋中間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噶啦。咁但係佢話佢開呢個演唱會之前10分鐘，就收到一個 離婚的消息。 是。 是啊。 即是說他在要面對觀眾之前， 是啊， 突然間知道自己永遠都失去了一個很重要的伴侶， 是啊， 要跟他離婚。 是啊。 但是他上台就要唱。 唱這一首歌。 就是唱剛才假如。 是。 你想想剛才裡面的歌詞很多都是說，即是假如什麼將將失去你啊。咁佢嗰個心情唔係仲更加雪上加霜 啊！佢話佢自己第一次唱嘅時候啦，佢都冇理究竟嗰啲歌係講咩嘅，嗰首歌係講乜嘢嘅。咁後來佢話就係即係自己 dead 真咗之後咧，先至發現原來即係話咁啱得咁巧，就好似有少少 即係一個受咗情傷嘅人，佢突然間就要仲要唱呢一隻即係。就是 yeah.展露自己傷口的一首歌， 是 哇！即我覺得 你太戲劇化了， 嗯， 不過有時候最慘的就是戲劇你都可以說假的，但這個是真的， 這個是真 事，即是說他真的放在自己身上面，挺痛苦。不過，有很諷刺的，即他都說他用這個這樣的心情去演繹這首歌， 嗯， 爆紅， 嗯， 是啦，即是人們說那個演唱成為了經典，因為大家都不知道，哇，怎麼這麼入戲啊，怎麼這麼到肉的，為什麼是這麼哭，原來他就有咁大嘅悲傷喺度， 啱啊，係。不過即係Teresa Carvalho咧，都真係話唱歌都係由細唱到大，都可以話係啊嚇。咁啊，佢自己都由音樂世家都開始慢慢都培養佢嘅啦。爸爸就係打鼓嘅， 嗯。 咁啊，媽媽就係一個即係係啦，香港嘅一個女士啦，係啊，冇錯啦。咁佢話佢自己係大女嚟嘅， 嗯。 咁啊，十一歲已經賣唱啊，已經嚇。咁啊，十四歲已經喺香港好多夜總會嗰度登台噶啦， 係。 其實都已經咁啊，所以。由细都可以话系中意唱歌，中意到大。佢自己话妈妈系家庭主妇，爸爸系菲律宾人，咁啊好自然都做翻呢一行，咁啊日练夜练咁。咁啊，所以就開始慢慢賺錢養家咯。咁其實話佢讀書都好好成績嘅喎，可以讀到聖坡女校。不過後來就放棄咗，咁啊走去唱歌幫補家計咯。 係係， 嗯嗯。 咁啊，所以佢曾經有一個頭先你話音樂世家咧，佢， 嗯， 最經典咪就係話有一次搞咗個所謂咩家庭演唱會（family concert）。佢話佢自己就唱歌啦，老公啊做鼓手啦，跟，住爸爸 做 啊爸爸做鼓手，係啊，老公我陪住佢咁，然後啲女喺前面又做彈琴啊咁嗰啲，犀利喎！因為佢音樂世家，同埋佢仲有三姊妹啊嘛， 係係， 佢就一齊有出道嘅， 嗯， 不過去到最後你話堅持到尾嘅就係得翻杜麗莎嘅， 係係係，咁啊，即係由細唱歌唱到大啦，佢，自己形容自己咧，所以就即係都唔知個世界發生咗啲咩事， 係， 佢話所以咧，哇！一旦拍拖咧就驚天動地咯，瞓身咁樣啊！24岁，事业如日中天嘅时候，咁就唔理乜嘢都唔理，抛开晒，咁啊走咗去美国同佢初恋情人阿 Peter 咧就奉女成婚啦。咁啊，不过呢段婚姻都真系几惨下啦。咁啊，佢当时啦系啦，前夫屋企父母唔中意佢做个明星啦，即系觉得唔系 抛头露面啦，老人家觉得你 系啊冇错啦，咁所以就即係得唔到祝福啦，咁啊亦都相處得好辛苦啦。咁啊去到美國之後，老公做生意又冇乜點理佢，所以佢覺得啲生活都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咁開心。但係佢話冇辦法，佢話十四歲就已經開始即係接觸呢個嘅樂壇，完全乜嘢都唔知道，所以佢話佢形容自己佢智商得十四歲， 即係24岁嘅時候得14岁嘅智商。 係啊， 咁你如果從演唱事業咁咪好咯， 嗯， 即係話咧你永遠都保持個初心嚇， 嗯， 你個人咧仍然都係咁年青咯。咁啊頭先就講到話佢同佢丈夫嗌交，咁但係結果佢老公咧唔肯同佢離婚， 嗯， 仲開咗呢一個咧就係頭先講話蝕咗成300万嘅演唱會，加深咗嗰度婚姻嘅裂痕。 係啊， 我真係唔明白，因為我覺得即係音樂人真係音樂人，佢話平時我哋啲普通市民咧想挽救婚姻咧，一，就買禮物啦，一咧嗰陣時成日都話不如生仔啦，生多個咧就會婚姻會好啲噶啦。啊，音樂人真係唔同，佢話。佢嗰陣時諗住用開演唱會去挽救婚姻，犀利。不過原來係 唔 得嘅。 唔係，即係咁講，我睇啲人睇啲講法啦，話佢個前夫都當佢搖錢樹咁嘅。 嗯， 其實都咁啊，所以都冇辦法啦，都 佢前夫都早幾年走咗咯。 係咯， 係啊，都走埋啦。 係咁，但係而家即係係經歷咗。一次婚姻又失敗啦，咁杜麗莎都話唔想冇咗我屋企啊，所以提醒自己點忙都好咧，都要記住 嚇 屋企幾時都最緊要。不過講起杜麗莎，即係呢只都真係成為咗佢一隻非常非常經典嘅歌曲， 係 就係有呢一首歌。 假如 聽到而家今時今日。 都听到你心碎同埋心痛啊！真系。 假如不许我再跟你生活，世上不必存着有我。假如天意让我此生。 記得咧 ，Teresa 咧，好多年前啊，好多十幾年前嘅時候咧，曾經咧同我講過一句説話。嗰陣時我啱啱生個仔，佢同我講，佢話 Jacqueline 你要記住啊，生咗 BB 點都好啊，幾時都係你個盤咧，永遠都係最重要。佢係語重心長咁樣，同我講過呢一句説話。 所以 直到我而家我都記得， 所以我哋經常都會節目同大家提醒咧，小孩子固然好重要，不過唔好忽視你隔離嗰個成年人嘅伴侶。係 啊係啊，因為佢話啲細路都會大， 冇錯。 咁陪你走到最後嘅就係你身邊嘅伴侶。不過咁呢啲嘢雙向嘅，你自己想啫，都要你另一半想。 咁、都要你有咁嘅付出，咁人哋咪收到咯。 付出同埋努力其实唔系成正比嘅喺感情里边。 咁都唔一定系付出越少收获越大。 我知道我明白，但系你要大家嗰个步伐，太复杂啦呢啲，即系要个步伐先一致先得噶。 当然啦，当然啦，但系有阵时你做咗自己足够嘅本分就得噶啦。 当然啦， 但求无愧于心啊，唔理隔篱嗰个噶啦，应该要。 真系唔理。 唔理噶啦。 佢嬲咗你点算啊？ 系啊，嬲咪由佢嬲咯，咪再买嘢氹佢咯。 真系买嘢氹下就得。 系 报仇啊！而家 点报仇啫？ 真系点报仇？即系呢叫做咩咧？即系太阳底下，真系果然就无新事啦吓！嗌交就嗌交啦，啱唔啱先啦吓？咁但系咧，原来最近咧喺又系啦，坊间出现咗一件事咧，就系分享翻就系咩咧？有一个男士咧，佢就话好小事啫，同女朋友因为一啲芝麻绿豆嘅事嗌交，连啲事都唔记得，到底系发生咩事？ 可以 谂住好似平时咁噶啦，唉，嗌完一阵咪冇嘢咯， 雨过天晴系咯， 系啊，你话买嘢氹翻佢咩都好啦，都咪未试过噶啦，啱唔啱先？点知咧就系嘈完之后。好啦，第二日起身瞓觉，即系醒咗啦，系嘛？啊，发现摸下个枕头， 凉浸浸 嘅咩？系，点解凉浸浸嘅？咁啊，再喺个即系床边啊，枕头边嗰度四围摸下啦。咦，有啲嘢喎，咩嚟嘅咧？又唔系张被，又唔系个枕头套，啊，啲头发嘅咁样。摸完睇下床边啲头发，又摸下自己嘅头，原来嗰执头发系佢嘅， 点解会甩咗头发啊？ 点解会甩咗头发噶？心都凉一凉。 做咩一夜白头啊？一夜甩发啊？ 原来啊，佢啊，啲头发俾人铲走咗啊！ 边个咁衰啊？ 边个铲走佢啊？唔通佢发梦去咗睇，去咗搵发型师剪头发咩？ 定系佢自己梦游啊？ 於是乎咧，就即刻打電話質問女朋友啦。 身边得一个嘅啫，系咪？ 当时得一个啦。 咪咯。 系咪你？ 系。 系咪你做嘅？ 系我做嘅。鬼叫你激嬲人哋嘛？鬼叫你激嬲人哋嘛？所以咧，你正所谓咩啊？你呢啲先撩者贱啊，剃头都无怨啊！你要为自己做过嘅一切责任承担后果。 哇！ 我首先我好想问，佢个男人咩人剪头发剪咗成个头？都冇反應 嘅。唔係，佢唔係剪條，剪咗一執啫。 一執唔係光頭咩？ 買都係一執啫，發現俾人剪咗一集， 哦，戒咗道痕，因为佢本身都系短头发噶， 系系系， 哦， 咁發現頭頂上嘅一執被剷走。 哦，咁唔怪之，我頭先以為佢可以成個頭剷曬咁樣，真係好誇張喎。 即係佢本身頭髮都唔算太多。本身頭髮都不算太多，剷咗一執，其實真係好心痛。 算不算是刺激新陳代謝？ 係啊，好 究竟唔去新嘅 好深層添啊，刺激埋個心啊，咁樣。 係啊，喂，真係恐怖喎！因為你今天可以剷上邊個頭， 下次 可能就 剷咗咗啲鋸指甲，咁點算啊？ 剷個拉底毛咁點算？ 係咯，好驚啊！ 或者剃須咧？你諗下，如果我本來留到林子祥咁嘅須，佢剃咗中間嗰部分， 其實咧， 哇！剷話如果淨係剃中間。你試下問阿 Lam 啊，嗱，真係斬死你都似真係。 其實咧，呢一係呢個疫症底下，好多男士都留須嘅。 係啊， 如果覺得自己留得好好睇，但係得罪咗個老婆，突然之間，咦，有事你 剪咗， 剪咗嚟， 剪咗都唔緊要，我驚佢打結啊。 打結？ 啲須有啲咧長到咧可以撮噶嘛，喺度捋下條須咧。係。佢攞嚟同你打條結啊，真係正啊，真係。哇！但係要問下你啲女人喎，乜你哋會咁唔理性嘅咩？嬲到一個地步。 我都覺得咁樣真係過分咗少少。 係咯。 係啊，即係你可以。佢瞓下嘅时候唔觉意冚咗一巴嗰啲都，哎呀，对唔住。 哇，好真啊！头先你嗰个反应，我 feel 到你系真系觉得 work 嘅呢条桥。 我真系有做过。 系啊，半夜冚，即系扮梦游。 我扮翻口梦咯。 翻口梦系闹人嘅。 唔记得啦，好耐咗。 但系我想问下，点解唔可以兜口兜面闹嘅？ 点啊？ 即系你要发脾气，点解你唔直接发脾气咧？ 两样都有嘅。 发梦讲嗰啲再真啲啊嘛， 唔知咧系咪？ 但系如果你系个男人， 唔系即系系咪个男人咁点啊？ 我有男人我会惊， 你会觉得点样？ 又点同佢瞓觉啊？ 你系咪觉得好呢、這个人系好似你从来都未认识过嘅阴暗面、 啊？因为我觉得咧，佢侵犯咗一个好恐怖嘅领域咧， 就 系大家瞓觉啊！唔系啊，嗱，如果你话我同佢嗌交，佢系明刀明枪嘅，佢、突然间可能捉住你，啲女人好大力啊，捉住你铲你个头嘅，都冇咁惊。 系。 佢而家你瞓著，即系话咧，佢对于你嗰种报复嘅形式咧，你系冇得防、冇得避、冇得知嘅。咁我以后点同佢一齐？我直接觉得系心理压力啊，点瞓觉啊？ 唔系，即系 你唔知瞓著咗会佢会同你做啲乜嘢 啊？所以你唔好得罪佢啊！ 真系会啊！ 女人心海底针， 唔系啊！你海底针， 黄蜂尾后针啊！ 你海底针又好，尾后针又好，你都系当住面啊！ 唔系，我都觉得恐怖嘅。 而家呢个背后 系啊，同埋 即系焗住分房。 据男事主嘅形容啦，系一件小事啦。 通常嗌交都系为小事。 系啊系啊，咁但系佢用到呢、這个， 佢都觉得系小事咯。 剪哇咁剪头发，咁你仲保留咗条命啊！你可以咁去， 哎呀系啊， 去衡量 佢会唔会咧将啲头发咧夹落信封度？ 佢有冇剪你第二啲嘢？ 唔系佢有冇将头发夹落信封度，黐邮票寄去你公司？ 哇！呢啲恐吓嚟噶，大佬唔好乱咁讲啊！ 唔系，跟住佢话唔系，我补翻啲执头发俾你啊！我隔篱海美铺度买咗啲发菜。分俾你真系， 系， 所以头先你讲嗰啲咧，咪就另外嗰啲恐怖情人咯。夜晚真系会剪猪肠粉嘅， 剪猪肠粉。 但系通常嗰啲都系话佢滚嘅， 系 剪猪肠粉，因为佢滚。 唔系咁嗰啲好小事啫，起码翻嚟啊嘛。 你讲边样话？ 佢滚完之后翻嚟咯，唔系咩？你 剪猪肠粉， 你啲男人心目中唔 佢剪咗猪肠粉点翻嚟啊？ 唔系，即系我嘅意思系，诶，俾人剪猪肠粉。有得好多時候同滾有關， 咁佢直情係啦，你直情嗰個咩本能又嚟咯，攞個冰插插人， 唔係即係唔使咁嘅。 咁使唔使以後戴帽瞓覺啊？ 唔係咁我咁，不呢啲脾性可能 報復報復 得到。 我下次我報復，幫個女朋友化妝， 剪頭髮， 我幫佢化妝已經夠啦。你試下由個男人幫個女人化妝，佢出唔到街嘅。 唔係我聽過睇過啲 出唔到門添啊！ 我睇過啲新聞添，你趁佢瞓得覺，唔知佢邊邊做，其實真係都唔即係可能係假嘅話，紋帶佢紋身啊，又唔知啲乜嘢 唔得啦，好痛嘅紋身。 係咯，整咗啲唔知咩落去啊，咁樣我相信呢個機會都好細。 可唔可以當係閨房之樂咁 good sentence？ 我哋與人為善好唔好啊？唔好咁樣啦，都冇乜頭髮啦，仲剪。话晒都系爱佢噶嘛，系系咪咁样理解啊？ 我系嘅， 真系嗬。 今夜轻轻哼过，该忘的差不多，挣脱了，挣脱了每个角色，被谁创作的歌，歌词却还记得，爱错的，爱错了。就算了。 相爱的人啊，心花怒放，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年少轻狂，所有孤单的人啊，请用力悲伤，坚强才是这世界上最大的谎。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29宗是输入个案，余下1宗本地个案，患者是住在佐敦百家士大厦的31岁女子，同寻日确诊由迪拜返港的29岁男子相关。同樣屬於 N501Y 變種病毒。在輸入個案之中，22名患者是從印度抵港，4名患者從印尼抵港，從菲律賓、埃及和加拿大抵港的各有1人。本港累計有11683宗確診個案。港鐵東鐵線來往旺角東至到紅磡站的列車服務今日全日暫停，以配合過海段新軌道接駁工程。工程由凌晨起展開，大約200名工程人員在不同崗位工作，主要進行往旺角東方向的路軌道岔安裝工程，以及相關的測試和微調程序。港鐵表示，相關車站共加派大約300名額外人手協助乘客，整體列車服務和車站運作大致暢順。港鐵亦都安排免費接駁巴士服務。海洋公園保育基金尋日接報1宗在清水灣鄉村俱樂部 發現的鯨豚割錢個案是本年度第14宗，屬亞成年鋼豚的骸骨，長大約109厘米，性別有待確定。保育基金已經將鋼豚帶回海洋公園詳細解剖和化驗。保育基金呼籲公眾，若果懷疑鯨豚和鯊魚割錢個案，致電1823二線，並且提供發現割錢的時間、地點、相片，讓行動組能夠盡快到場跟進。亞洲多國的新型肺炎疫情惡化，印度再破紀錄新增261500宗確診。衛生官員說無法確定新一波疫情何時達到頂峰，情況令人擔憂。泰國新增破紀錄的1767宗確診。首都曼谷繼續是疫情重災區，酒吧、按摩院和學校今日起關閉最少兩個星期。新加坡昨日新增39人染病，4宗是社區感染，是近3個月以來最多。衛生部對社區病例卷土重來的隱憂表示關注。菲律賓昨日錄得超過11000宗確診，當地大學和衛生研究院分析患者樣本基因，發現多642人感染變種病毒，其中617人感染英國或者南非的變種病毒，25人感染菲律賓的變種病毒。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乾燥，今晚大致多雲和有一兩陣雨，吹清勁東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風勢頗大，有一兩陣雨，本週中後期大致天晴。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最新的隧道情况。红磡下低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多车，龙尾在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湾仔会议道去金钟方向近分域码头街一段慢车，龙尾在港湾道体育馆。现在湾仔北一带交通都是繁忙的。而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在亚色士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是交通繁忙，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而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在慢公窝路。都提提大家了，北大屿山公路是有道路维修工程，直至到听朝早的3点钟，去九龙方向近欣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而车速限制都会临时调整至到去每小时的80公里，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寻找平成动漫终极结局，延续未完成的故事。集合平成动漫歌曲大奖音乐。 今聞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次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八元号，日本车车平成年动漫歌曲音乐集。 冇理由揾我喎、啊，人哋咁辛苦先挨到毕业。 再，我仔大女大，呢啲嘢唔关我事噶。 我揾食已经咁忙，冇理由有我份、啊。 终身学习，其实任何人都需要。一起收看电视节目《漫游百科》啦！搜罗不同范畴的学术讲座，让你都可以终身学习，活到老学到好。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好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 时间真系过得快吓、啊，果然真系唔等人嘅吓。 做咩咁唏嘘啊？ 半小时我哋嘅节目咯，系咪？ 我以为你想讲我哋今日要介绍呢一个名人爱情故事啦，佢都就好快喎。 哦，系啊。 佢眨下眼，唔单止即系成家立室啦，仲要系成家立室室室室室。 系啊。 佢立咗几次，有好多小朋友咯，已经。 冇错吓，你都估唔到话系。都非常好生养 喎，佢好似仲系停留喺咧我哋电视剧望到佢个样啦、 啊啊啊 嗯，即系都仲系嗰个可能有阵时你会笑佢，哎呀，系咪都系得嗰一号表情啊？ 系 啊，咁 但系我觉得佢好可爱，同埋觉得靓女噶。 系啊，冇错，靓女可爱。 系。咁啊，已经系做咗三子之母，真系有三条倾嘅胡杏儿啊！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佢爱情故事啦，因为佢四月头啊，四月六号嘅时候咧吓，啱啱咧就宣布第三任妈妈系啦，咁啊生咗生多咗一个 B B 啊吓，都系仔嚟嘅，都系仔啊！ 我觉得同佢老公有关， 点解啊？ 知唔知佢老公叫咩名？ 李成德咯， 叫李生德啊。 咁李生德就是仔啦。 唔系，即系你话佢点解会生到咁多个？ 哦，佢妈特登可能改个名。 我相信 真系希望新抱生。 李成德嘅，你一定得嘅，李英成德一定得。 系 好好啊！我咁佢老公呢个名好意头 嘅。咁啊，杏儿得咗啦，果然啊，真系啊，咁啊，再次成为妈妈啦，生多一个 B B Liam 啊吓，咁啊李亦。宏系啦，冇错，仲谂住佢即系啦，会唔会再追女呢咁样？ 佢本来话追女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啊，但系啲人话噶嘛，通常系咩话四只呢个凳脚一个台面啊嘛，所以最 够 即系要生够四个，跟住第五个喺个台面，即系好似一张台咁样。 台面就系边个啊？ 台面就系个女咯。 点解个女？ 或者调翻转咯， 即系被宠 爱。大家喺度追啊，唔系啊，即系你生够四个就追到噶啦，第五个通常 系咪噶？ 咪啲老人家系咁讲啦。 好啦好啦，咁啊，即系你追到啦，到时唔系你生得， 系 你 追 得系啦。 啊，不过就真系即系邓阿胡杏儿当然开心啦，系啦，咁啊，因为佢结咗婚五年之后。嗯、生了这么多小朋友个个都这么可爱同埋同佢先生的感情也很好、看到他近年其实都在内地发展都真的比较多一点、 哦、都有啲综艺节目啊， 系、 啊都有见到他的， 系啊冇错，他自己都讲啦，就是就是、他的先生啦，系啊等他做真正的自己，等他可以全力咁样在事业上边发展之余、嗯，更加令到胡杏儿继续保持那种儿童的心啊， 系啊，嗱咁啊，冇办法噶。你一讲开胡杏儿咧，较瞩目嘅一定系佢嗰阵时同阿黄宗泽嗰段都有八年咁耐感情喎。系啊，我仲记得嗰阵时仲喺度讲啲咩，我的夜晚奶奶啊，嗰阵时开始结缘啊，咁样 得奖嘅宣 言系啦。咁啊，但系最后都系要即系各自发展啦，佢分开咗。咁啊，见到老公啦，呢个犀利，一见钟情 系啦。对他一见钟情，咁仲话咧系拍拖大约三个月到啦， 系咯， 咁佢先生就已经同佢求婚， 咁快手点解？ 唔系可能都合眼缘，佢觉得系佢啦，大家各自都又唔系未拍过拖，系咪啊？ 我都好难想象，乜可以真系拍拖几个月就已经认定咗对方？ 有啲几日添，有几个钟， 系啊系啊系啊，究竟系点？ 我哋理解唔到，但系有啲人真可能佢觉得经历咗咁多嘢之后， 佢已经知道晒啦。 系啦，呢、這个就系佢啦。 明白。 不过当时佢哋两个都即系都 唔被睇好嘅， 系 啊冇错，因为即系系啦，但系即系佢个先生啦，系啦，过去都好多 花心， 系啦， 花心 好多女伴啦，系啊，冇错， 住佢咯， 系啦，咁啊，但系时间都证明一切，佢哋两个人咧都非常之咁恩爱嘅，咁啊。经常都在个网上平台放闪啊， 系啊，咁啊见到好多靓相啦，咁啊不过我谂最难得嘅应该就系话佢哋有嗰个共同价值咯，即系譬如胡杏儿做访问嗰阵时候都有讲，佢就话有时自己钻牛角尖。佢就會提醒我咧，就要感恩，因為你已經得到好多噶啦。你唔好淨係著眼開，著眼於一啲咧唔開心嘅嘢。即係嗱，呢個就係頭先我哋節目開始講嘅時候咧，我話如果你作為一個叔叔咧，你要展示出你叔叔應該有嘅嗰個年齡嘅智慧啊。 其實啲叔叔係展示呢啲㗎。 係啊，喂，係咯，唔通我展示？其實我可以陪你跳賓珠針嘅咁樣。 啲叔叔自己都唔敢，系啊，同埋 所以呢个时候就安慰到佢咯。 啱啊，啱啊，啱啊！你叫叔叔打扮廿几岁冇问题嘅，但系你叫叔叔唔扮翻自己四十几岁就唔得咯。不过我哋嗰啲叔叔唔讲， 系啦，冇错。讲翻呢个先， 讲翻啦，系啦，即系大家相处得非常之舒服啦，系啊，冇错。咁啊，无所不谈啦，系啦，无论点都好啦。咁诶话啊胡杏儿成日话系啦，先生一定喺佢身边嘅陪住佢嘅。咁啊，同埋佢话喺老公嘅臂弯里边咧，胡杏儿可以成为一个真真正正唔需要披上披甲，无忧无虑喺丈夫爱护底下，表露住自己真性情嘅一个小朋友啊！可以做可以咁样， 我中意佢咧去形容自己嘅两个前任，因为胡杏儿自己讲咧，佢话我嘅前前任同埋前任都好好嘅，点解好法呢？一个就教我点样做一个温柔嘅女人。一个就教我怎样做一个成熟的女人，但我最喜欢呢都是现在这个，因为她教我做一个小孩子。 是啊， 我这个又真的学到东西， 是啊， 真我自我，不需要在这里扮，就是提醒自己我今天要温柔，我今天要怎样做这样。 是 我记得我之前有看过她的访问的，胡杏儿分享她说她老公对她很好的。 是 晚晚这个的就是冲完凉洗完头之后老公一定帮她吹头。 哦， 即系好细心，好温柔啊！即系咁样吓。 咁仲要之前我哋讲嗰单新闻，就是、个女朋友愿意帮我男朋友剪头咯。 系啦，呢个就吹头，哇，争好远啦，成个效果系咪先啊？咁啊，咁结咗婚之后啊，胡杏儿都其实系一个非常之钟爱佢演艺事业嘅一个演员啦。咁佢所以咧都继续希望喺呢个事业上面大展拳脚嘅。咁我觉得佢先生真系俾咗好大嘅自由度佢啊，谂下即系生个小朋友，咁但系都你想去上面即系你中意发展嘅，你继续努力啦咁样，即系俾咗好多空间佢。即系其实好似调翻转嚟咁讲，通常呢啲角色咧就系女人俾男人噶嘛。你即系结咗婚之后你拼搏啦，但系即系佢先生真系好好咯呢样嘢，真系吓俾佢愿意咁样继续去发展佢自己嘅演艺事业。胡杏儿自己都讲翻啦，其实即系系啦，啱啱自己都踏入四字头啦，系啊，冇错啊，咁啊，所以好幸运啊！每年嘅生日，除咗一班好姊妹同佢一齐庆祝之外咧，更加而家好老公加埋有三个宝贝同佢一齐庆祝啦！ 祝福佢啊，揾到属于佢嘅灵魂伴侣， 揾到啦！睇佢而家咁幸福、咁开心，就知道啊吓。 听说过，灵魂同伴相爱状态，不温不火，互信相知，共处不敢痛楚，纵妥协不失故我，快乐如绝配星座，但这协议理想恋爱状态，似未曾在我的爱路历程零星的发现过，从未了解情陷困局应怎拆解，用那种心态再辛苦强忍盼问题转态，还是罢了下决心迁徙，无限费解，同玩一幅画可以怎避免画出界，缘分是我未理解，还是未到少见多怪， 后悔谩骂字句充实耳朵，放眼对方的过错，怨恨如敌对星座，导致睡翳半死，恋爱作坊旧相失当或相识已经错，谁未了解情陷困局应怎拆解，用那种心态再辛苦强忍盼问题转态，还是罢了下决心千载无限费解，同我的福话可以怎避免或出界，缘分是我未理解还是未到 而自己亲自演绎翻啊，灵魂伴侣啊，恭喜晒佢嘅咁幸福嘅家庭啊 吓！系啊，嗱咁啊，有阵时你都要咧有啲幻想嚟调剂下自己嘅，即系搵唔到，搵唔到男神女神嘅时候咧，都要搵啲嘢嚟自己调剂下啦。咁佢咁幸福搵到灵魂伴侣系好事嚟噶嘛？咁、日本咧，佢哋就有啲衫咧。呢幾年我諗大家都見過唔少㗎喇，嗱著你未必會著，不過你見唔少，就係、是、一啲呢將你嘅幻想呢投射喺件 T 恤上面嘅，佢哋嗰個系列就叫做妄想系列，嗰啲妄想呢其實即係類似話啲亂諗嘢呀，即係假嘅，咁唔係真嘅，咁又或者有啲人就講嗰啲叫做嗰啲叫 fake print 啦、即係一啲好似假嘅扮真嘅一種呢圖案咁樣 印咗 一件衫度，咁呢就呢個系列呢都越出越多花款嘅，譬如我谂以前咧，第一最常见咧，可能就系嗰啲所谓嘅fake print 咧，可能就系影住你可能爆胎啊，即系咁啊，有啲人试过着嗰啲牛仔裤咧，佢就特登咧喺个 pat pat 嗰个位度咧，佢印咗个图案，就好似你爆胎咁样，咁但系其实只不过系假嘅，其实佢系真系一块完整嘅布，不过个图案咧、就 系 一个爆胎嘅图案咁样。 系我净系见到有好多头先你讲嗰啲 fake。嘅 T-shirt print 咧，就係咩咧？之前其實都興過一排嗰啲肌肉衫， 哦，又係啦，嗰啲最野笑嘅，冇錯， 係啦，即係 骷髏骨頭又有，肌肉又有， 係啦，即係嗰啲好瘦削嘅男仔啊，冇肌肉又唔大隻，哇！一著咗件 T， 佢又肉色啊嘛，係啊，冇錯，皮膚顏色一樣， 好傻 啊！但係咧，你一著起嘅時候，哇！即刻信心翻曬嚟啊，因為就哇，全身都肌肉啊嘛， 係啊係啊，咁咧今日咧想介紹下咧，佢哋個系列咧越出越多啊。譬如咧，呢度有一啲都系同你嘅身材有關嘅啦，分別就係有呢一個所謂嘅爆胸嘅 fake print。 哦， 爆胸係點樣嘅咧？譬如佢有件 T 恤啦，就都係好簡單白色啫嘛。不過前面咧，佢就印咗咧有三粒瘤。 嗯， 其中一粒瘤咧仲要爆開咗。 哦， 咁啊若隱若現咧就見到你裏邊嘅嗰個心口仔啦、脹卜卜啦，佢連咧嗰個內衣嘅顏色咧。都睇到嘅，即系你就咁望咧，就见到，哎呀呢个女仔咧，佢走光啊！ 我想问一下先，呢件衫我听到你嘅形容啦，但系佢有冇曲线嘅先？ 有噶， 即系着咗之后有冇一种曲线喺度？ 绝对系有嘅，因为咧佢最厉害嘅地方咧，佢唔系得个爆开，因为如果你爆开就平面啦。 系啦，如果你平面嘅身材， 系啦，佢咧佢做到一个咧阴影嘅效果咧， 竟然係好似你離遠睇，真係好似啊，你即係個心口 真係爆， 有少少咧就即係鼓漲咗出嚟。咁然後咧就造成嗰個 T 恤下邊有啲陰影嗰、那個嗰、那個效果咧。佢竟然可以將呢個咁平面嘅嘢變成立體， 即係總之明明本來你著大碼嘅，點知你著呢件 T 恤咧，好似著一件加細碼衫咁樣。 你就覺得你好似即係要好澎湃咁樣啊！好犀利！咁然後咧，佢呢件衫咧有男版有女版， 男版著嚟做乜嘢啊？ 嗱，女版就固然即係大家都明啦，就懶係話想突出你美好嘅身段啦。咁男人咧，佢話喂，我都要 show 肌肉嘅喎。即係我哋唔係淨係俾女人專美啦，咁男版咧一樣都係有三個紐，咁但係佢就話爆胸肌咯，佢就要形成好似爆胸肌咁樣，咁有一啲咧就爆腹肌嘅，即係咧下邊咧懶係揭起少少咧，即係嗰件 fake print 咧，係啦，佢就揭起少少print 嘅圖案係揭起少少，但其實即係佢最難嘅地方就係、是、其實件 T 恤都係遮曬嘅，但係佢就會好似揭起少少咧，就見到有幾嚿肌肉喺下邊啦，腹肌啦咁樣。咁佢就话啦，男人女人咧都可以满足自己嘅欲望啦吓，女嘅咧，如果你想过下身材瘾咧，你就可以着啦；男嘅咧想变男神咧吓，即系如果你相信咁就系男神嘅话咧吓，咁你又可以着啦。咁所以第一就有呢种玩法啦。咁跟住咧越嚟越多，佢咧有好多嗰啲 fake print 系玩啲咩嘅咧？譬如话即系扮湿身啦，湿身效果啦。 哦，咁咪即系特点咯。 系啊，佢唔系特点，佢系若隐若现咧。譬如佢有一款嘅湿身 T 恤系列咧，佢就话你个效果咧就系、是，譬如当你着咗一件咧蓝色嘅内衣，或者胸围咩都好啦，佢一湿身咧，佢就会做到一个效果咧，就系、是、透到呢一件蓝色嘅底衫咧、内衣咧出嚟嘅效果咯。咁啊，咁嗰个就俾女仔着噶啦。佢、 yeah. 又系造成一种效果，就话啊，你做咩湿晒身啊？咁啊，我睇真啲唔系，我其实冇嘢睇嘅，嗰件系正常嘅 T 恤嚟嘅。 Oh, 但系佢就可以有呢种湿身嘅效果咯。 即系好似我哋去游完水， 系啊， 万一你真系着三点式，着咗件白色 T 恤咧、 啊， 就做咗一种若隐若现嘅效果咯。 真系好夸张噶。咁譬如话有啲咧，就系、是都系同心口有关啦，咁就好多啦。咁啊嗱， 一定系啦， 又唔一定全部都系玩嗰啲即系走光位嘅。佢有啲咧就係、是、玩代銀紙咯，譬如佢有一件衫咧，真係好低能嘅。佢咧就係、是胸口度咧，好似開咗個袋，咁咧就塞滿曬咧。咁日本啊嘛，塞滿曬啲 yen， 就一啖好厚嘅。咁咧佢就話，如果你著起上嚟嘅時候咧，有件西裝外套笠一笠咧，若隱若現咧，真係啲人就會以為哇，你做乜攝咁多錢喺個 T 恤度啊？咁樣 都幾似嘅， 係啊，都幾似噶。我而家其實反而我睇呢啲妄想系列嘅時候咧，我發覺。佢哋嗰啲印刷工藝真係好 精緻啊， 好靚啊！譬如頭先我講銀紙嗰啲啦，佢係直情有埋咧嗰個厚度啦，同埋啲銀紙擺得唔係話真係好整齊咧，你見到係有啲立體彎彎地嘅、然後咧，因為你個袋咧，如果你真係一個袋咧、你唔會永遠都咁挺噶嘛，所以佢連嗰個巢掹掹嘅效果咧。佢都印埋上去啊！ 即係佢連嗰啲衫嗰種質感，其實都放咗落去，所以咧睇落去就好自然咯。 係啊，即係佢遠遠比起嗰啲所謂嘅即係肌肉衫咧，勁好多啊！不過頭先我就問彭晴，我話咧 ，sorry， 你會唔會著啊？ 我梗唔會啦。 咁啊係咯。 唔係銀紙嗰個玩下都好笑嘅，但係你話如果胸肌嗰啲咧就太低能啦，我覺得。 係啊，一嚟啦，二嚟其實佢之前咧嗰啲網上衫啦，其中一件都經典嘅，就係咧喺個心口嗰度咧去做啲一格格啊， 係係係， 嗰啲叫做 grid line 咁樣咧，你睇落去咧就係其實 好似好曲線好彎 嘅，本來你咧就算個身材平平無奇咧，你一著起咧就變咗即係奇峰突出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佢自己本身個圖案已经是有这样的效果。 是啊， 其实都怎么说呢，你其实穿这些衣服的目的是什么？ 我吸引人看而已， 你是想人望咯。 那当然啦，我喜欢它有一个比较低调一点的，它就是背脊扮透了 bra 带出来。 哦，是 这个就低调很多，因为呢又不算太走光啦、但我就想问刚才的问题，你如果穿了这件衣服呢，其实你一忽肉都没有露过出来，但你会不会都觉得自己好像被人看蚀了？ 会啊，因为你一定引起人家的注目的嘛， 还有因为你望下去你好像都是觉得自己好像走了光的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心理来的，你已经是密密实实的了、但一件若隐若现的图案都会令你好像我好像走光，我好像进入了这个很刺激的领域、 哇，其实很危险啊，真的。 所以这个就是妄想，妄想系列 放在自己的脑里面好了，大家真的、千万不要乱来啊。不过望下靓仔都得嘅，望下他们啊 ，Mira， 拜拜， 尖叫啊！ 谁用地位关在高高低低低低令人犯规困住了解态急跳的就会被美下跪只会靠信仰打低难平凡习惯左右直起行动都顾忌挺起腰骨背负平练勇气挺起胸襟因未来不似预期大不了死亦不会避念力能做武器力量能做武器上正任惨遭攻击有了质地浩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闹越热闹是转机越静默越寂寞难有惊喜运用念力凡人亦都可以飞打去几多关卡当了几多关卡拥抱他变身去灌溉天地接拍吹散困惑无事浅踏注重铸造盔甲出发攻塔正常老盔甲逐一逐一逐一击杀用寒与血作抵押无惧孤注一掷生机因辛苦死后露面前明白卖着旧软件明白弄着旧人经典身归参信老细做实践实践一次一次一次火线成员未惧在阴阴暗面成败都正面以闪光灯在地球大作战以蔽高峰大预言一个心念每一天发一次电越定型越要变越激动越要变超过上火星轨迹快过闪电浩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闹越热闹是转机越静默越静默难有惊喜运用念力凡人亦都可以飞下去几多关卡多了几多怪咖拥抱他以身血灌溉天地世界創造一班被尊重的細路不驕不傲不要變化再進化一百年長風暴信號收到出發偉大航道標準有新嘗試摩打有新電池殘舊配件很有事停頓再開始新的古蹟新的史詩不設定義輾轉反側即將湧出新一批日子要有种